任小素记得王晶说话时苦涩的表情。对方说，救人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伤人的速度。他还记得食堂里的上千人敬礼，他记得伤员战友的一声声感谢。无敌，你看到了吗？师父如你所愿，也要成为一束光了。这束光将从今天开始，从头燃到尾，始终光明。任小素缓缓将黑刀从面前蛮子的心脏中拔了出来。 你们在北方待得好好的，干嘛来南方给我们大家找麻烦呢？以前我看书上看到过一句话，并不认同，但现在渐渐明白了。总有一天你们也会明白，这中原人看起来像是一盘散沙，但当你们来到的那一刻起，他们会凝聚成拳。 杀的人多了，任小素也渐渐明白自己为何会对西北产生归属感了。只因为西北从未打算争夺这世界，他们只是在默默守护着身后的土地。如果说守护也是一条道路，那么西北还有数十万志同道合的战友在等着他。任小素看着最后几个蛮子笑道， 我相信西北的人也在来的路上了。你们会面对壁垒联盟里所有人的怒火，直到将你们烧尽。 你对远征军团的力量一无所知。 你对中原人的精神意志一无所知。 当灾难降临时，精神意志才是人类面对危险的第一序列武器。说完，任小素扑了上去，将敌人尽数斩杀，只留下一地的尸体。说好只留下一地尸体，那么就只留下一地尸体，所以一把斧子都不能留。三个小时后，火种主力部队的前线指挥站在战场之中疑惑道， 怎么一把斧子都没看到？斧子去哪儿了？ 可能是杀他们的人带走了吧。 这可是40多个蛮子，这么多斧子全都带走了吗？ 顿时他脑海中忽然浮现一个浑身背满斧子的身影，他甩了甩脑袋，将这身影挥散。 通讯员，帮我接通长官电话。 说着，一名通讯员背着无线电通讯器材过来，前线指挥拿起话筒说道， 长官，那山里的狙击手好像在这里被蛮子设下的圈套给伏击了。 伏击？他们人呢？ P5092 皱起眉头，他担心那两名狙击手出事。结果前线指挥梳理了一下语言，纠正自己刚才的说法， 其实更像是那两位设下圈套，把40多名蛮子给伏击了。您听我解释，我这边查验了死亡时间，有5个人的死亡位置和其他人分为两个战场，而且以死亡时间来看，他们死得更早一些，所以应该是有人先出手伏击了他们，然后蛮子有40多人从4面8方包围过来，有人从包围圈杀进杀出，蛮子一半死于刀上，一半死于狙击枪上。我感觉就好像那两位有一人把自己当做了诱饵，然后给狙击手制造了最好的射击机会。 P5092 在指挥车里默默无语，他不知道该说这两人胆子太大，还是该说这两人能力太过恐怖。敢把自己置身蛮子包围圈当诱饵的人到底有多么强悍？而且问题就在于对方真的将这40多名蛮子给杀掉了，他甚至能想象到对方在包围圈内杀进杀出的畅快淋漓。 P5092 一低头，忽然发现自己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甚至有点渴望也拥有这样的能力。昨天他们还刚刚惊讶于这俩人竟然能正面厮杀7个蛮子，今天对方就杀了将近50个给自己看。 P5092 在地图上将此处用红笔标注出来，他在通讯频道里冷静说道， 这里是最后一处预设阻击地点了，现在蛮子应该已经全部推到了龙潭峡谷里，合围已经完成。既然有人帮我们做了前期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收尾就应该漂亮一些，别让人给看扁了。 说着通讯频道全面打开， P5092 的声音在所有士兵的头盔内置通讯器中响起， 各位，这里是我火种的土地，这群北方蛮子既然敢来挑衅，那就让他们永远留下来。请各位不要忘记，你我为人类火种而战，动身吧。 P5092 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就完成了战前动员，火种的上万主力部队开始在山中挺进，誓死要将蛮子全歼在龙潭峡谷。然后呢？然后他们会继续北上，去北方主力战场杀更多的蛮子。然而就在此时，大石山青岩河流域的上游正有上百名蛮子突然跳进河里，向下游求渡而去。鱼群发现了猎物一般朝他们汹涌扑去，可下一秒，一名蛮子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小截骨头来，那骨头不知是什么生物的骨节，当它出现在河流之中的瞬间，鱼群竟全部惊恐散去了。当荒野上的生物也开始出现变化的时候，河流就开始变得危险起来。早些年还有人下河捕鱼，如今捕鱼的人都必须小心谨慎，万一鱼没拿稳，搞不好就会被杂食的鱼类一口咬下手指来。孔氏因为在东边临海，所以捕鱼也非常发达，可近几年的功夫，这个行业迅速没落，不是鱼没销量了，而是根本没法出海。此时北方的蛮子也不知道到底拿了什么动物的肢节骨，竟能让那凶猛的鱼群全部散开，看样子这是他们早就准备好的后手了。青岩河是大石山内的主干河流，方向为西北与东南贯通，为了通过这条河流，火种甚至专门建造了结实的拱形结构桥梁。而现在这条青岩河就是 P5092 主力部队取水的水源地，距离营地最近的河不过300米距离而已。当 P5092 下令让主力部队对龙潭峡谷发起进攻之时，整个火种主力部队营地里变得空荡荡起来，没了往日的热闹景象，从外面看去甚至感觉有些冷清。火种主力部队耗时数天才将蛮子全都逼到龙潭峡谷里去，如今正是收割成果的时候。 P5092 为了确保主力部队能够对蛮子完成碾压式的合围，就差没有将炊事班给派出去了，所以当黎明到来的时候，竟没人注意到危险正在靠近。龙潭峡谷外，火种部队的迫击炮部队已经进行了最后的调试与瞄准，而那些能够进出峡谷的通道已经全部建立起临时防御工事，由重机枪进行封路。这样一来，火种部队就能确保这峡谷内绝对没有一个蛮子可以活着离开。前线指挥通过通讯器材向 P5092 汇报道： 长官，已经全部部署完毕，现在正等待侦察连确认蛮子在峡谷内的人数。 叫侦察连回来，然后直接开火吧，火力覆盖整个峡谷，先把里面给我犁一遍再说。 P5092 在营地的指挥车里平静说道。迫击炮弹又不值钱，之前在山野里只是无法确定蛮子方位才没动用这玩意儿，而他们这些天干的事情不就是要把蛮子都聚集在一起，然后用炮火一网打尽吗？龙潭峡谷的范围并不大，进行火力覆盖并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当然火力覆盖后仍旧会有不少蛮子活下来，但那时候这些人的战斗力也会直线下降。下一刻，前线指挥挂掉通讯器材后直接对迫击炮部队下令 开火，进行全区域火力覆盖。 这一次蛮子们面对的再也不是游击队时的小范围捕猎厮杀，而是中原人真正赖以生存的强大热武器。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峡谷里爆炸声与惨叫声、怒吼声混杂在一起，直到这一刻前线指挥才放下心来。之前侦察连并未渗透峡谷就被停止了侦察工作，所以火种部队也不确定蛮子是不是真的在里面。 虽然计划很缜密， P5092 已经指挥着部队步步为营地封锁了整个山野，可没得到确凿答案之前，谁也不敢真的100%保证他们真的将蛮子都给逼进峡谷了。只要还有1%的可能会出现意外，那对真正的战争来说就还存在着变故。而现在前线指挥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待到炮火渐渐停歇，前线指挥立刻命令步兵团进入峡谷，完成最后的收割。步兵团戴上防毒面具，而后他们用榴弹发射器将大量的催泪瓦斯弹射入峡谷，这才开始突进。峡谷里弥漫着淡淡的白色烟雾，火种士兵们以严密的阵型一头扎入峡谷。可是步兵团刚刚进去30分钟，通讯频道里立马响起了忐忑的汇报声。 蛮子的数量不对，这里只有100多个蛮子。 前线指挥皱起眉头。 确认吗？ 确认，峡谷里在炮火下幸存的蛮子已经全部被俘。按照侦察序列之前给的消息，这峡谷里明明应该有300人左右，可这里只有100多。 直接审讯，就在峡谷里直接审讯，问他们其他人在哪里。 可此时一名被捆缚住双臂的蛮子跪在地上吐出一口血水来。 为了抓我们连家都不要了。 步兵团的军官心中顿时暗叫不好，他在通讯频道里大喊， 蛮子恐怕正在突袭我军营地，长官是否回援。 前线指挥脸色一变， 给我连通指挥车。 可通讯员却摇摇头， 连不上了，那边没有反应。 营地外，上百个蛮子犹如水鬼般爬上了河岸，他们看向近在300米的营地，然后将手中巨斧的水迹甩了甩。为首的蛮子冷笑起来， 哼，冲锋吧，远征军团会记住你们，等将军在中原的土地上建起宫殿，你们的姓名会被刻在宫殿门口的石碑上。远征军团万岁，冲锋、 下一刻，上百个水鬼一样的蛮子狂奔起来，沉重的脚步声在河岸上踏出犹如战鼓似的声响。对于普通人来说，300米的冲刺大概需要40秒左右的时间，而对这些蛮子来说，10秒便可抵达。10秒对于一场可能会持续数月数年的战争来说，短暂如一瞬。蛮子们都已经想好要如何杀进这营地里的士兵了，而且他们将是远征军团里第一支杀死火种高级指挥军官的先遣部队。为首的蛮子冲得更快，在一群野兽之中，他仿佛就像是最强壮的首领，身体素质明显更加强悍。下一刻，他们正前方忽然亮起刺眼的探照灯来，蛮子以手臂遮挡着刺眼的光线，隐约还可以看到一名30岁上下的军官正矗立在营地之中。对方整整齐齐地戴着军帽负手而立，此人正是蛮子们最想杀死的 P5092 了。而 P5092 身前则是数十名士兵结成的重机枪阵地。 P5092 朗声笑道， 各位远道而来，我们作为地主也没备什么礼物，真是失礼啊。不过我可以送各位一个惊喜。 蛮子首领愣了一下，看对方的模样应该是早就料到他们会袭营了呀。原本准备冲锋的蛮子们见到机枪后，立刻各自寻找掩体趴了下去。在蛮子突袭火种部队营地之前，双方已经在这大石山里博弈过许多次了。当然如果不是任小素与杨小锦的出现，双方或许还会厮杀得更加激烈一些。 P5092 知道既然他已经带领火种部队抵达，那么大石山里的蛮子全军覆没也只是时间问题。不光是 P5092 笃定这个结局，其实蛮子也很清楚他们就是敢死队，但敢死队要死得有价值一些，所以杀掉火种高级军官就是最有价值的事情。每个高级指挥军官都是一个势力花费极大精力训练与培养出来的宝贵资源， 并不是谁都能顶替的。水平稍微差一点，顶替上去的临时指挥官就可能给战争的全面失败埋下隐患。所以杀死高级军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杀伤力很大的事情。只是面对 P5092 以前，蛮子没想到对方竟然能料到他们会来。为了拖延时间，他们甚至在龙潭峡谷里留下了100多人来混淆视听，以此来拖延主力部队的回援速度。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多次确认火种确实将主力部队几乎尽数派出，可对方既然知道自己会来，为什么还要愚蠢地让营地处于空虚状态呢？所以对方真的发现自己等人要来吗？还是说自己等人钻出水面才发现，然后仓皇之间搭建了临时的机枪阵地？蛮子的百夫长冷冷地看向前方机枪阵地，那里不过数十人罢了，而且那防御工事极其简陋凌乱，根本就不像提前准备的。他忽然笑道：“ 嘿，虚张声势罢了。” 这一刻百夫长笃定，或许是峡谷那边人数不对的事情已经被发现了，所以对方才会在此提前防备。不过现在才防备，是不是有点晚了？远处天穹之上的一抹白色的微光乍现，要日出了。 你们一会儿，我来解决中原人的武器。 百夫长说完便再次动身，只需要再给他2秒钟的时间，他就能够冲到机枪阵地里面。这百夫长跑动起来，身形犹如暴躁的棕熊，机枪开始喷吐出长长的火舌来。可是那百夫长在冲锋过程中极为灵活，连枪口都追不上对方的速度。而且 P5092 忽然看到对方抬手甩出手中的巨斧，那斧子呼啸而至，精准地砍在了机枪手身上。斧子劈中机枪手后去势不止，连带着机枪手向后飞去，可见力量之大是多么的恐怖。 P5092 看到这一幕便皱起眉头来， 看来蛮子之中也有个体实力强大的人物，此事要汇报上去，不要被他们给蒙蔽了。 那百夫长眼见机枪已经停下，便怒吼出声： 冲锋！ 其余的蛮子顿时间犹如猎豹似的从各个掩体之后窜了出来，巨斧一柄柄朝营地中投掷而来。火种士兵见状一阵头皮发麻。 卧倒！ P5092 淡定自若地对身旁的士兵说道：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的战斗你们不用参与了。 说着他竟然还接住了一柄迎面而来的斧子，然后随手掷了回去。这一掷的力量远比对方掷来时大得多，嗡嗡震鸣的飞斧正正当当地劈在了一个蛮子的脑门上。这就是火种公司高级军官的优势了，或许是这世上绝大多数势力都无法媲美的优势，那就是他们的军官本身实力就强悍，从不用畏惧所谓的斩首行动。不过此时那百夫长已经接近营地了，他身后的蛮子也紧随其后，如果被这上百人近身， P5092 就算实力再强横也要惨死当场。电光火石之间，营地之中的军用帐篷突然倒塌，蛮子们惊愕地发现那帐篷里竟然还藏着近百人。而且百夫长发现从帐篷里忽然冲出来的当先之人速度竟比他还要敏捷。百夫长原本是准备冲进机枪阵地里厮杀的，可对方后发而先至，还没等他冲入机枪阵地呢，就将他拦截下来。 P5092 就站在距离他10多米的地方笑道： 自投罗网罢了。第五，这些蛮子就交给你们了。 话音未落，那从后方帐篷里冲出来的T5已经与百夫长相遇。百夫长抬手便要挥拳迎击，可T5的速度比他快上一筹，还没等着百夫长力量完全释放，T5就已经抓住了他的手臂，并顺着他出拳的力量以4两拨千斤的手法将他给扔了出去。就在双方错身而过的刹那，T5 闪电般的一拳锤在飞出的百夫长软肋上，这一拳差点给百夫长打得闭气休克过去。 百夫长虽强，却还不是替武的对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那一座座帐篷里同时冲出来的还有近百名火种战士，他们都穿着特种序列的制服，连袖标也和普通士兵有所不同。所以哪怕军营里的机枪阵地对于 P5092 来说依然只是试图让蛮子掉以轻心的掩饰罢了，真正的绝杀就是他身后 T5 所带领的特种部队。这支奔袭过31号壁垒的特种部队在接到命令北上之后，数百人的队伍被拆成三组，分别去执行三个不同的任务。而 T5 带领的这一组则直接被 P5092 给调来，临时与主力部队协同作战。这些特种序列的火种战士一直憋着一股气，在31号壁垒的时候就被指责干啥啥不行，逛街第一名。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没能亲自完成摧毁情报机构、秘密监狱、普通监狱、刺杀孔尔东的任务。他们憋着这股劲儿，想要打个漂亮仗，把大石山里的蛮子给全部弄死，一个不留。按照原计划，其实应该是他们分出一半人马进入山野对蛮子进行厮杀，然后逼迫蛮子退入龙潭峡谷。可还没等他们出手呢，就听到消息说有人把他们要做的事情给做完了。眼瞅着对方在山里杀的蛮子越来越多，T5 甚至怀疑那31号壁垒抢他们人头的那波人也来了大石山。某一刻 T5 都感觉自己可能被针对了。当时 P5092 还笑着安慰， 这和之前在31号壁垒里抢你们任务的又不是同一波人，放心，这次肯定让你们立大功。 当火种的特种部队出现时，其实已经宣示着这场大石山围剿之战接近尾声了。龙潭峡谷的蛮子死的死，伤的伤，而这最后一股渗透进大石山的蛮子也被 T5 带人团团围在当中。要知道这支特种部队的队员可全都由 T4 组成，哪怕在平均实力上面对蛮子也是碾压的。此时此刻，任小素和杨小锦正举着关把镜暗中观望，他们与营地之间隔着青岩河，相距差不多有700米的样子。在此之前，任小素也猜到蛮子可能会孤注一掷来袭营，毕竟是敢死队性质的渗透后方行为，干什么都不出奇。只不过他来晚了一步，到的时候蛮子已经撕裂了机枪阵地。任小素赶紧和杨小锦寻找最佳的狙击位置，可位置刚找好， T5 就杀出来了。这反转让任小素都感觉有点出乎意料，他还以为 P5092 没有后手了呢，却没想到蛮子根本威胁不到对方。在大石山一役中， P5092 前期的指挥中规中矩，稳扎稳打，可收尾的时候突然剑走偏锋，可谓精彩。想来这 P5092 在火种军中应该也是难得的指挥型人才了。说实话，任小素这会儿都想试着复制一下对方的军事指挥技能了，他身上还有一张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呢。不过彼此相距700多米，距离不够使用图谱的，而且以后真要想复刻这方面的技能，他大可以攒够了技能图谱去找庆振或是张景林，那才是更好的复刻对象。杨小锦看到任小素在发呆，便突然问道， 想什么呢？ 其实就算没有咱俩，他们也能把大石山里的蛮子给一网打尽，也许会晚个一两天，但结果是一样的。 他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在这场战役里自己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面对着数以万计的蛮子南下，整个中原都将面临着一场种族之间的战争。到时候中原人也许终将胜利，可那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绝不是某一两个人的功劳。个体的力量在数以万计的远征军团面前显得渺小起来，这 这场战争需要更多的 P5092 站出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蛮子博弈，厮杀到底。也需要更多的火种战士为捍卫人类火种之存续而战。所以这场战争需要的是无数个英雄，而不是某一两个英雄。杨小锦看了任小素一眼， 咱们不是来给卫生所减轻压力的吗？想那么多干嘛？能让卫生所的医生不那么累就好了。 说得对，咱们过来也就是尽一下医生的责任。走吧，撤退。 说着两人起身便朝前进基地的方向开始返程。此时阳光已经从东方升起，金红色的光芒从遥远天际一层层扑来，似乎今天与以往的任何一天都没什么不同。可山野里的蛮子尸体，士兵们脸上的灰尘，身上的血迹，都在提醒着所有人，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营地中的战斗已经渐渐停歇， P5092 就站在一旁，半点帮忙的意思都没有。他若有所思地看向青岩河对岸，旁边士兵小心翼翼地问道， 长官，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之前杀蛮子的狙击手恐怕就在河对岸。不过他们这次并没有出手，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身份，以后会不会在战场上相遇。 现在和蛮子的战斗已经结束了，要不要多派点人手追查一下他们的身份？ 不用，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去把这次的战斗形成详细的战斗报告，我要把报告提交上去，这都是未来我们跟蛮子打交道的重要参考。 在大石山一役中，蛮子显露出了与他们大块头不服的精明与狡诈，还有悍不畏死的作战风格。这让 P5092 预感到，未来的战争也许不会太顺利，他们需要先了解自己的敌人，然后击败敌人。这时候 T5 等解决了所有蛮子后，缓缓走到 P5092 身边。 大石山一战结束后，我们也该先行北上了，所以和主力部队的协作任务也算告一段落。 在作战序列的直属关系上看， T5 带领的特种作战部队并不归 P5092 统管，只算是协作关系，所以任务结束后 T5 也该带人归队了。 P5092 点点头， 辛苦了，我们北方战场再见。 保重。 就在 T5 准备离开的时候， P5092 忽然问道， 对了，有个事情我想问你一下，如果是你孤身一人去面对40多个蛮子，还有一个狙击手在600米外掩护你，你有没有把握杀掉他们所有人？ 做不到，这些蛮子里有些人的实力已经很接近 T4 了，40多个人围杀一名 T5 并不算难事。 你这么一说，我得重新审视这次帮我们杀死蛮子的人了。也不知道这样的高手突然加入战场，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任小素与杨小锦当天傍晚就背着行囊回到了前进基地。进入基地的时候，门口士兵甚至不用检查他们的证件就放行了，而且还敬礼目送来着，这让任小素心里美滋滋的。王晶在卫生所门口迎接他们。 采到药了吗？ 任小素拍了拍背后的行囊，笑着说道， 都在这儿呢，我需要的草药这附近都有，就等着晚上熬制一下就好了。 其实任小素包里装着的都是些很普通的草药，至于熬制黑药嘛，装装样子就好了。一旁的一位小护士关心道， 您进山采药顺利吗？我们这边听说大石山正在打仗，你们没有往那边去吧？ 哈哈，我们怎么可能去大石山那么危险的地方？临行前有人提醒我们了。对了，这几天有没有攒下来的伤员？赶紧带我去救治他们。 任小素心说自己好几天没攒感谢币了，现在黑药的来源已经可以解释，那就赶紧继续攒感谢币吧。只是此话一出，大家笑着对他解释， 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两天往卫生所里送的伤员微乎其微，今天更是一个伤员也没见到。你刚回来就好好休息一下，放心，该医治的伤员我们都已经医治完了。 这下 任小素直接呆立当场。他之前只是担心别把卫生所的医生给累垮了，于是去杀点蛮子，减少一些伤员。结果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出手就杀过头了，竟然搞得今天一个伤员都没有，大意了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讲。自打任小素回来之后，前进基地依旧忙忙碌碌的，不断有火种的主力部队从各处赶来这里集结，然后奔赴北方前线。然而，在这一片忙碌的景象之中，卫生所反倒闲了下来。没有伤员送过来，没有人在门口哭喊着让医生救人，医院里也没了哀嚎的声音。之前被救治过的伤员甚至在医院里打起了斗地主，这让医生们略微有点不太适应。他们看着叫地主的伤员，如果不是为了要维持自己的医生形象，甚至都想要加入进去。 不是说大石山那边刚刚杀完蛮子吗？怎么一个伤员都没有的？ 卫生所的院长有些疑惑，可他总不能打电话给前线询问吧，到时候自己怎么问，质问对方打仗为什么没有受伤，那也太扯淡了。不过大家都知道这闲暇的时间必然是短暂的，未来还会有更忙碌的日子等待着自己，所以赶紧趁这段时间调整好精神状态，身体状态才是正经事。面对这种情况，任小素无疑是最难受的。经历过高速积攒感谢币的他，突然之间不知道该去哪儿赚感谢币了都。于是任小素开始去各个科室查房，见到一些没有经过黑药治疗，伤势还没有痊愈的伤员，他就跑上去问道， 我看你这伤口处理的不行啊，咱们呀，把你这伤接掉，然后重新处理一下怎么样？ 那伤员脸色顿时就变了， 谢谢您啊，但是真的不用。 来自刘成阳的感谢币加一。 就在这一刻，伤员明显感觉到面前这位少年医生的眼睛明亮起来。说实话，任小素真没想到这样也能得到感谢币啊。他转身看向其他伤员，要知道现在还没痊愈的伤员可是不少呢。于是任小素开始不停地走访各个科室，一时间整个卫生所里一阵鸡飞狗跳，直到一位医生满含怒气地找上门来。 我知道您的医术很好，伤员经过你们三医学会的治疗会好得很快，但你跟所有伤员说他们伤口处理的不行，是为了羞辱我们其他医务工作人员吗？ 旁边还有其他医生跟着一起怒目相向，眼瞅着任小素都要惹众怒了。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任小素略微有些尴尬，他赶紧解释一番，但收起感谢币的计划只好暂时作罢。回到他们自己的科室，王晶跟任小素分析道， 不用急的，现在北方战事异常激烈，所以当主力部队全都北上集结以后，卫生所一定会往北迁移，以应付接下来更加惨烈的战争，不用担心自己太闲。 他们所在的卫生所距离前线还有100多公里路，如果伤员从前线退下来再跑100多公里过来救治，恐怕黄花菜都凉了。此时前进基地忽然人声鼎沸起来，卫生所里的人都诧异了，虽然这里每天都车水马龙的，但也没有过这么大的动静。毕竟火种士兵平日更多的时间是有些沉默寡言的，说话声音也不大，这哪来如此嘈杂的说话声？任小素他们走出卫生所瞅了一眼，赫然看到一支长长的车队正在前进基地外面，逐辆接受火种部队的盘查，然后放行。这些车队上是清河集团的标志。梁策兴奋道， 我想起来了，之前报纸上不是说清河要对火种进行援助吗？一方面是物资援助，另一方面是洛城卫戍部队北上参加战事。之前一直听说清河大学校风开明前卫，但一直没机会见识呢。 任小素和杨小锦对视一眼，要知道他们俩可都是在清河大学里面待过的。当时洛城一战之后，俩人名声大噪，清河集团甚至在望春门长街上竖起了俩人的雕像。现在清河的学生来了，他俩可别被对方给认出来了。不过让任小素更加意外的是，那群清河大学的学生下车后竟是抱着医疗物资直接奔着卫生所就过来了。 不用担心了，都是大四学生，应该认不出来我们。 之前他们俩去清河大学，不管是任小素还是杨小锦，都是在大一的新年级。杨小锦自身本就低调，不和别人打交道，而任小素拯救清河大学的时候始终穿着外服式装甲，所以对方就算知道他们的事情，也未必知道他们长什么模样。杨小锦这么一说，任小素就放下心来。那数百个学生兴冲冲地来到卫生所门口，他们看向任小素和杨小锦有些犹豫，只因为面前这俩人连白大褂都没穿，而且太年轻了一些。不过这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首要之事应该是把物资送到医生手上。此时任小素与杨小锦直接回科室里喝茶看报纸去了，因为他们科室在急救中最重要的缘故，他们的科室也被安排在最靠近大门的地方。学生们陆续进入卫生所，每个人都是一副亢奋的表情。只是学生们看到卫生所里的场景时忽然愣住了，原本按照他们的想象，这里应该是一处人间炼狱才对，应该有无数的伤员因为没有床位而躺在走廊上，应该有无数人痛呼着。这卫生所中医生应该是非常忙碌的，可现在他们看见的是空荡荡的走廊，医生们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而这走廊里竟然还传来奇怪的声音。 叫地主， 抢地主， 我抢， 抢地主， 对三， 要不行。 学生们抱着纸箱子拥挤在走廊里，有些不知所措。有人找到正在看希望传媒报纸的任小素，突然问道， 你们是卫生所的工作人员吗？ 啊，我是。你们是援助物资的吧？非常感谢你们，不过得等院长过来才能一一验收。 可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男同学忽然质问道， 不是说前线吃紧吗？伤员呢？怎么连伤员都这么少？医生也无所事事，这不是在欺骗我们吗？我们大老远跑过来送物资，可不是来看你们喝茶看报纸的。 任小素皱起眉头， 我知道各位都是好心，但眼睛看见的并不是真相，我们还是等院长过来了再说吧。 任小素觉得其实也不怪这些学生误会，眼瞅着现在的卫生所真是一点前线卫生所的样子都没了，毕竟连个伤员都没有，算什么前线卫生所呀？所以学生们误会也很正常。而且不光是学生们气愤，其实连同任小素都气愤了。今天一天他连一个新的伤员都没见到，感谢币的来源竟然直接断了。此时因为没有伤员的缘故，科室里只有任小素和杨小锦两人值班，其他人都去楼上的临时休息室睡觉去了。任小素对学生们说道， 你们既然是来送物资的，那就等院长出来接收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疑惑也可以让院长直接跟你们解释。 说完任小素就把科室的门给关上，继续看他的报纸。刚刚他看到江旭继续谴责王氏的不作为来着。 咦，这次清河集团北上的人应该不少，你看这报纸里说希望传媒的人也来了，应该是来做战地记者的，洛城卫戍部队也来了一部分，可我刚才一个骑士都没看到啊，难道骑士真的和清河集团撇清关系了？ 撇清是不可能的，毕竟两者之间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现在哪能说切断就切断啊？ 我觉得也是。 科室外面是学生们义愤填膺的声音，而科室里面的任小素和杨小锦都跟没事人似的闲聊着，仿佛外面的事情跟自己都没什么关系一样。眼瞅着外面的学生都要砸门了，任小素这才皱起眉头走过去准备再说两句。说实话 他觉得吧，人家大老远跑过来送东西也没什么错，而且都是为了抗击北方那群蛮子，所以最好别影响团结。可这卫生所又不是自己在管，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心脏外科医生，根本不用理会这些，也不知道院长跑哪儿去了。结果任小素刚一开门，便听到走廊另一边有人吆喝道： 啊，你们堵着神医的门干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啊，你们堵着神医的门干嘛？ 这话把任小素都给说愣了。此时竟是那些病房里正在聊天打牌的伤员先看不下去了，纷纷走出病房来制止学生们。如今任小素在前进基地卫生所里的声望之高，已经不是普通医生可以相比的了。一方面是任小素治疗外伤有神效，另一方面则是任小素与病人握手时的热情洋溢，让伤员们打心底里感动。伤员们都发现了，这位年轻的神医真是把救人为己任，他们只要说声谢谢，神医就会发自内心的高兴。想想看，不收钱只收谢谢的医生多么令人尊敬呢。所以伤员们一看神医被堵门了，寻思是不是有人来闹事，于是他们当场就放下手中的扑克围上来。这一刻走廊里黑压压一片，眼看着老兵们都要出手打人了。一名像是领头的学生高声说道： 我们在后方天天听别人说，说前线战事紧张，伤员很多，所以这才带着药品来北方的，结果一看并不是传说的样子，我们被骗了。 一名扎着绷带一瘸一拐的火种士兵说道： 放屁，你们看不到这里的伤员，那是因为主力部队已经在大石山打完仗北上去了，这附近没有战士，当然就没有伤员。 你说的不对，既然之前打过仗，那之前的伤员哪去了？ 这你就不懂了，要不我们为啥管他叫神医呢？他家祖传黑药涂抹外伤三天就能痊愈，不信你看我这手。 说着伤员把绷带揭开： 我是两天前最后一批过来的伤员，当时伤口深可见骨，现在呢肉都长好了，如果不是骨头断裂的问题，我今天就能出院。 这话说完，一旁所有任小素治疗过的伤员都把伤口露出来，并报出自己的治疗时间。杨小锦在科室门口听着，这些伤员都是在发自内心的维护任小素呢。这时卫生所外有人进来，对方还扛着摄像器材，领头的一人笑道： 怎么了这是？大家全都堵在这里。 学生愤愤不平道： 季总编，我们被骗了，这里根本没有那么多伤员。 任小素听到总编两字就愣了一下，他看向那位季总编，赫然发现自己还认识对方，这人可不就是希望传媒的副总编季一吗？当初在洛城一战的时候，任小素是见过对方的。当天晚上季一一直都在大楼里忙第二天报纸印刷的事情了。任小素守护希望传媒大楼一战后，他和江旭一起表示了感谢。只是任小素没想到，这一次希望传媒竟然派总编上阵来做战地采访，足以看出希望传媒对这场战争的重视了。现在季一刚刚露面，学生们就立马停止了骚动，而卫生所的院长和前进基地的负责人也从外面匆匆赶来，直奔季一。这也足以看出希望传媒副总编在整个壁垒联盟的地位。虽然希望传媒没有掌握任何军队，也没有掌握任何权力，但他们在人们心中的重量是无法用金钱权力来衡量的。就在任小素看到季一的时候，季一也看到了任小素，后者明显比任小素更加惊讶。与此同时，前进基地的负责人也赶到了，他笑容满面地走上来说道： 哦，季总编，我们这边呀也是刚刚接到通知，说是您回来前线，有失远迎啊。 抱歉，我先见一位故人，各位能不能稍等我一下？ 说着季一直奔任小素身前，然后一副激动的模样说道： 您怎么在这儿呢？之前一别 就在姬一打算与任小素叙旧的时候，整个走廊里忽然安静下来了，学生们面面相觑，他们没想到季总编竟然认识这少年。而且有人回忆季一刚刚对任小素的称呼，好像用了个您字，不会是自己听错了吧？却听季一继续唠叨着说道， 您进来可好啊，我来之前江总编还跟我说起您来着，您…… 任小素眼看情况不对，赶紧把季一给拉到屋中，阻止他继续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口一个您的称呼自己。科室的门关上了，只留下门外的伤员、学生、卫生所所长、前进基地负责人面面相觑，谁都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清河大学的学生们来说，季一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江旭是清河大学的名誉校长，另外教授社会人文与政治课，而季一也是清河大学的正教授。在洛城里，这俩人跟明星也没什么区别了，名望都是极高的。而现在大家尊重的季一副总编竟然对一个少年称呼您，这让刚刚还责难质问任小素的学生们有点不知所措。有学生疑惑， 那少年到底什么来头啊？季总编对他好像还很尊重的样子，这绝对不是装出来的吧？ 什么来头不清楚，但是既然季总编都如此尊重他，那看来之前是我们莽撞了，等会儿大家给他道个歉吧。 来这里的学生心思都不坏，都是带着一腔热血保卫家园来的，这也是任小素刚才没有跟他们起正面冲突的原因。只是学生这个年纪看似很有主见，但其实很容易被片面的事物误导。其实如果不是任小素的医生身份，说不定学生们还会把任小素和拯救洛城的少年联系起来。可医生这个救治病人的身份和那个大开杀戒的身份差距实在太大了，以至于学生们压根就没往那边去想，别说学生们了，就连季一也有点不敢信。就在学生们小声嘀咕的时候，卫生所的院长也在问前进基地负责人， 他不是三一学会里的医生吗？之前也没听说三一学会里又出了这么一号人物啊。 不清楚。 前进基地负责人摇摇头， 只是有一位 P5 长官离开前进基地的时候专门交代过要帮忙照看一下他来着，看样子他和那位 P5 长官的关系也非常好啊。 P5092 带领部队离开前进基地的时候确实交代过这事，而 P5 在火种里的地位基本跟江旭在洛城的地位差不多了，就算差一些也差不到哪里去。 T 序列是战斗力的等级，而 P 序列则是指挥等级，两条线平行。也就是说 P5 在战斗力方面可能也就是跟 T4 一个水平，但他们是指挥军官，一般也不会参与近身厮杀。 T5 与 P5 在原则上是平级，享受同等待遇，但是在实际作战中 T5 是听命于 P5 的。 P5 是指挥序列的最高等级，再高一等级就是火种的五位老板们了，所以 P5092 交代的事情前进基地负责人这样的 P3 等级肯定要记在心上。说到这里，前进基地负责人也有点疑惑了，这少年到底什么来头？此时任小素在科室里打断了记忆的唠嗑，直接问道， 这次是您带队来前线采访的吗？ 对，做战地记者很危险，我得身先士卒才行，不能光躲在后面。倒是您。 嗨，别您啊您的了，季先生您不用跟我这么客气，我听着也不习惯。我看最近的希望传媒报纸上，江旭老爷子一直在谴责王氏，你们希望传媒有没有加强一下防范措施啊？王氏现在经常做一些铤而走险的事情，可别让他们伤害到老爷子了。 我也提醒过总编，不过你也了解总编那个人，谁劝也不好使。其实我来之前，王氏的人就已经找上门想要跟总编谈谈了，可总编偏偏避而不见，甚至为了避嫌都不让王氏的人进希望传媒的大楼。不过我感觉王氏也不至于为了新闻做出骇人听闻的事情吧。 唉，但愿不会吧。 对了，您怎么又突然当起医生来了？ 您这是身份掩护吗？难道打算在火种这边做什么事情？有需要我配合的吗？ 我真的是在救治病人，现在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心脏外科医生。对了，做战地记者很危险的，你不害怕吗？ 之前是有些害怕，不过现在知道你也在前线，就突然不太害怕了。 纪一作为亲眼见过任小素有多生猛的见证者，面对任小素这个救命恩人的时候，总是有种莫名的信任感，仿佛只要对方在这里就不会出事似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